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周六晚上好，虽然今天是一个周六，但是整个的氛围却更像一个周五。不知道现在的你是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逃过这纷纷扰扰，终于穿梭过大半个北京城，回到家里舒服地待在某一个角落里来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希望此时此刻的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放松下来，找一个自己最舒服的姿势来聆听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在花椒上面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比如说像静怡家的肖赖，好久不见啦，还有包括午夜坏男男人严嵩啊，还有 EF沙滩上的鱼等等，看到你们的名字就好像看到你们的脸出现在我的眼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因为虽然没有办法是真正的面对面，但是又因为望着那个摄像头的部分，所以好像有了更多的交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让我们先把话题开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当然因为今天是周六，所以照例还是我们故事盒的时间，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故事开始讲起，而这个故事当中就包含了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我们先把这个题目抛出来，主题抛出来，是为了让大家先可以自己想一想，那些在生活当中的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都有哪些，然后可以和我们一起讨论起来。有这样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对，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呢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十点答录机的大家庭，扫一扫然后注明十点答录机就可以了。或者如果你有什么小秘密小感慨想偷偷的告诉我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唐，块儿有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在上面可以给我留言或私信就可以了。刚才看到涛娜说听着声音，听着杰克唐的声音坐着火车回家，哇，感觉好像还挺不错的呢。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就是坐在火车上听着我喜欢的音乐的那种感觉，看着窗外的风景掠过，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天然的 MV 的感觉。不知道今天杰克唐所选择的这些歌是不是可以给你带来这样的感觉，那就先以第一首歌为例，我们来试试看。不知道现在你坐在火车上的涛赖是一个人还是有人结伴同行，这首歌也许比较适合一个人，或者你现在可以把头转向窗外，好像假装一个人。 一个人去上班，又一个人去吃饭，再和更多的一个人交缠。话才说到一半，没有人听完，我不孤单，孤单只是情绪泛滥。一个人出去逛，又一个人躺在床，这晚有多少的一个人没伴。不够分另一半，爱已经用完，我不孤单，孤单只是不够果断。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 个人，寂寞是脚跟，回忆是凹痕，也没有人见证。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寂寞是脚跟，回忆是凹痕，我一个人。 在缺口上，来自林宥嘉。 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寂寞是脚跟，回忆是凹痕，也没有人见证。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寂寞是脚跟，回忆是凹痕，我一个人共存。没有人在等着一个人，一个人在等着没有人，没有人在等着没有人。 来自林宥嘉，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不知道听上这样的歌会什么感觉，好像有点落寞吗？但是我会觉得好像很自在，就好像刚才来到直播间之前在楼下转了一圈，因为周六日的晚上很少会有同事出没在办公室附近，所以就真的是一个人。但是一个人的状态会让我觉得很自在，在下面这种不冷不热然后很舒服的天气当中，一个人在站在街边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就一种第三人称的视角，这种感觉非常的有趣。所以一个人练习一个人的时候，虽然如果我们把它想得很寂寞，那可能就是一种好像负面的词，但是如果把它想得很自在，就又会是一种很正面的感觉。好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告诉我。那我们的杰克堂的故事盒就要开启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在这个城市暗夜中某一角的那间酒吧，后来成了我和 TY 经常去放松的地方。调酒师 Sam 有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一次酒后兴起，他拿出来和我分享，里面竟然记录了酒吧里面所有固定来客的名字。你去翻阅这个本子，除了那些名字和一些暂住的地址之外，也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这些人的情况一概不知。有时醉酒的熟客会聪明的在醉酒之前把地址写给 Sam 以备后续。 Sam 把笔记本交到我手上，然后翻到某一页，上面的日期标注的是今年的1月15号。他第一次被提到，他在本子上的名字代号是 X 小姐，但地址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直到2月26号，我才读到这些字：16:40 ，X 小姐，浣花西街6号。但是在5月3号的时候，他变更了地址：23:40 ，X 小姐，天华东街8号。我问 Sam，X 小姐有什么特别的吗？Sam 问我对上几次来坐在我附近的长头发姑娘有没有印象。我仔细在脑海中回忆了一番，从中找到了一个影像。浓黑的眉毛，非常明亮的眼睛，五官端正，一举一动都显示出很优雅的气质。那一头长发更是加重了这种感觉，让人乐意去想象她的故事。 我还记得上一次来，他点了一个苹果派，然后并没有吃。再然后 Sam 对我说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About you, 关于你 Nikki was I live with comfortable Once upon a time Stretched out in warning light Till Sunday night Guess I forgot what it's like Not to try But I think about you sometimes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You're like some new chick She seems like your type She strokes your ego And buys all the hype I used to say you ain't shit And we die Laughing about it all night Still think about you And I'm not sad it's over Just high like all the time I can't find it though You set the bar too high And I'ma keep singing about you I'ma keep singing about you Makeup and hair and a dress that's too tight Out with some guy that I don't even like I miss your mouth Think about you And I'm not sad it's over Just high like all the time I can't find it though You set the bar too high And I'ma keep singing about you I'ma keep singing about you Singing like that 故事来喽 ，Sam 说，我的住址在浣花西街和天华东街的中间。从我第一次记录 X 小姐的住址时，我想知道在每天抵达酒吧这个目的地之前，我们彼此是否有机会在路途中相遇。而事实证明，的确有机会相遇。那也是她距离知道 X 小姐真实姓名最近的一次。那是四月初的一天，他照旧在下午15点出发，朝酒馆的方向走去。他和 X 小姐在彩虹桥旁的林荫大道尽头不期而遇。 Sam 有些欣喜，盯着他看了好一阵，他也忐忑不安地注视着他。 Sam 主动向他问好，说嘿，我们在酒馆见过。他似乎想了几秒钟，然后才看向 Sam， 微微笑说，啊，对，在酒馆，你是那个调酒师。他们一起走了一段路，他告诉他家就在这附近，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个街区。他们之间的谈话都是以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进行的，不会打探各自的来历，也没有什么隐私需要公开。 后来他们在离酒馆不远的转角处分手。 Sam 看着他朝天华东街走去，步子越来越慢，仿佛想给别人一个机会把他挽留住。 Sam 说，哎，那天我原本可以弄清楚他的真实姓名的，只是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羞涩，动作缓慢，脸上的微笑，身旁还跟着一个身着蓝色外套的棕发男人，两个人靠在沙发里。等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心想，一个大眼睛的黑发女子，而那个身着蓝色外套的棕发男子是幸运的。如果有一台时光机，把一切都调到那个可以去改变最初那个决定的时刻，有多少人会愿意重来一次呢？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被多少的温室站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中看见漫长空座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情绪，好后悔，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牵着我搬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 时光机来自五月天。后来呢，我问 Sam 后来发生了什么， Sam 说后来 X 小姐成了常客，偶尔他们还会聊上几句。 X 小姐在六月的某天对 Sam 说，他爱人一个月前弃他而去了，他 他也要离开这儿才能活过来。 Sam 突然想起来，那个棕发男人并不是店里的常客，只是把他的影子在脑海中固定了几秒钟。而 X 小姐在此之后再也没有来过这个酒馆，直到今天 Sam 才感到遗憾，遗憾他那次相遇并没有得知 X 小姐的真实姓名，而是让她就这样消失在所谓的大城市的无名者之中。女人、男人、小孩组成了人潮汹涌的波涛，熙来攘往，川流不息，最后在长长的大街上销声匿迹。杰克唐的故事盒说完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听了之后有一抹淡淡的惆怅在心底吗？然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那些消失的无名者，那些就好像在故事的结尾被熙来攘往川流不息的人群吞没的某一个无名者，你和那个无名者之间会有没有什么故事呢？这是我想知道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也可以来加入我们十点答录机的大家庭，在这里扫一扫就可以进入了，然后注明一下十点答录机就可以了。或者呢，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和我说的悄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那在上半时段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想想这个话题，关于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一边来听一首歌。一边来听一首歌。我们有的时候说灵魂伴侣往往是来自于相熟的两个人，彼此很有默契的两个人，但是有没有可能来自一个陌生人呢？ 若你是一阵春天里的风，那我一定是最远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他。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愿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 说刚刚在家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在床上，看着一地的行李想收拾又不想收拾，累，听会儿音乐休息一下就好了。

但是有了花椒直播之后，可以看到你们在上面的留言，可以看到你们的名字在上面一闪一闪，还可以看到你们的礼物，就会觉得原来哦，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是一个人在这里，而是一种互相陪伴的状态。真的非常感谢。我想这样的互相陪伴应该也算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吧。嗯啊，周六，而且尤其是在一个假期的周六的晚上，好开心你会选择十点大陆机，好开心你会在这儿，好开心你会和我一起分享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互动交流还和我聊一聊的，可以有几种方式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在我们的屏幕上方可以扫一扫，或者呢你也可以来进入我们十点答录机的大家庭，扫一扫就可以进入了。到时候要加入的时候注明十点答录机。我们十点答录机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帅帅的男主播，然后对，他是会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陪伴大家的周大准同学。到时候呢，你也会听到他非常磁性的、非常帅气的样子。另外，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告诉我的话呢，也欢迎私信找到我，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有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好了，规定动作结束了，我们听一首歌，然后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喽。那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Lemon Guy， 欢迎孙小果、寻梦、木木，还有朝颜、金波、雪飘落花凋零、新宁波等等，进入花椒的直播间。 Lenin Guy。如果你没有听清所有的歌词没有关系，但你一定听到了 magic 这个词，魔法。很多时候生活当中就好像变了一场魔法，然后让你觉得有很多的惊喜在远方，在不远处等着你。关于那些生活当中的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有位朋友说记得2012年那个所谓的世界末日，在上海晚上呢，想和朋友去外滩看看，结果呢在南京东路的时候手机被人偷了，心情特别糟。当时快凌晨了，天又冷，走到外滩的台阶上，有一个卖花的阿姨过来问我们买花吗，我说不买了，手机刚丢没心情。结果她把手里的花递过来说，那这个送你了，开心点。当时没有忍住直接就哭出来了。所以这个世界并不会末日，对吗？好有爱的故事，一个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有句话叫什么来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应该说的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看到这个朋友的分享，我突然想起来也是和玫瑰花有关的经历，只不过这个经历是发生在某一个情人节。当时正在上大学，然后大学的某一个暑假啊，不寒假2月14好吗，的某一个西方的情人节。然后当时朋友们就是刚好寒假无聊，就想着可以去做点什么，于是大家就出了一个主意，手绘卡片，就是买了很多的那种空白卡片，然后还买了很多的那种什么类似于像现在的手账一样的这种贴纸啊，还有好看的笔呀、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那种 bling bling 的文具的东西。然后呢就到街边让大家可以亲手为自己的爱人写一张小卡片，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然后在当时我们家乡的一个最繁华的街道上面，然后从早晨一直到晚上差不多晚上天黑了的时候，周围还有很多在卖花的阿姨呀、还有年轻的朋友。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差不多人也都熙熙攘攘的走光了，然后于是大家就开始变成了互相赠送。我们把我们的卡片送给了周围的朋友，而那些卖花的阿姨和小伙子又把花送给我们。那样的场面真的会觉得很有爱，大家全部都是陌生人，也没有交换任何的联系方式，但是就在那一刻你能感受到那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让我也想起了关于我的生活中的善意。不知道这样的故事是不是会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如果你有想和我们分享的，如果你有类似于这样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是你带给其他的人的陌生人的善意，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刚才那几种方式记住了吗？选择任意一种都可以，在花椒上面给我们留言，或者在我们的活力982的账号上给我们留言，或者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上面来留言都可以。我看到了苏温暖的留言，想了想来北京的这些年，有过难熬的时光，也有温暖的瞬间。记得有一次加班太晚，走的时候太着急了，忘拿钱包，坐上了公交车才发现没带卡。当我正尴尬的时候，有一个后面的阿姨帮我付了车钱，还说小姑娘晚上注意安全，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感动。还有一次早上上班赶着上班没吃早饭，高峰期的地铁人太多了，没写完估计是字数不够了，但是好像据我的推测是低血糖了吧，因为看到了有点低，补一下的话可能是低血糖，可能旁边的人又递过来了一个温暖的煎饼果子之类的。总之这些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总会让我们觉得心里面很温暖。诶，刚好跟宋温暖这个名字也很贴切啊，宋是宋朝的宋，但是又一种宋温暖的感觉，我感受到了，你呢？需要你，好甜哦。这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歌，很老的歌了，但是听上去还是会觉得很暖心。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 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像是阳光空气。 但是北京时间22:49，分分钟需要你。对呀，这是我对你的表白，对于你们的表白，就是分分钟需要你。喜欢看到你们的名字在上面闪烁，喜欢我们在这样虽然隔空聊天，但是又很像朋友的关系，很喜欢这样的感觉。所以坐在直播间里，虽然有的时候会有点困乏，但是呢，看到你们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在互相陪伴，就好像是老朋友。喝上一杯什么小酌几杯，或者是好像对面就有一个茶席，一边聊天一边喝茶，一边发发呆听听歌，这样的感觉真的是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其实有的时候突然间这么一说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会有的时候会空白。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不乏这样的善意，比如说刚才我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在想自己，因为我是看到有一个朋友在说他自己的一个经历，然后就一下子激发了我，说在捷克的时候出去玩迷路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问路，发现他也不会说英语，于是呢他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个会说英语的朋友，他朋友在那头电话那头，然后呢他来充当翻译，充当他我们之间的翻译。所以就想起来有一次也是去出去玩，然后呢当时我们是迷路了，然后而且当时是已经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而这时候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旅客或者是周围的人，因为是在山里边，虽然已经快接近出口了，但是还是会很紧张。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远处有一个遛狗的朋友，遛了一只非常可爱的柴犬，然后向我们走过来，我们就赶紧过去，之后就拉住他，因为他也不会说英语，然后我们就开始拿 Google 翻译一句一句的去给他翻译成他们那个国家的语言，去跟他来交流。然后结果这个人就把我们一路带到了地铁站，然后后来我们到了地铁站之后他就朝相反的方向走，然后我们才知道其实他是特意送我们来，然后他说没关系，我就当遛遛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暖，充满了善意。还有一位朋友，刚才是谁？这边，这个我觉得听上去好像一个剧本啊，好像一个故事啊。有一次在路边等人，太累了就坐了下来， 有点犯困，就把头埋到了臂弯。我的脚边呢是一个打算给别人的小铁盒，然后就突然间咣当一声，我抬起头，一个七八岁的小朋友正冲着我笑，然后我哭笑不得地发现他给我施舍了2块钱。真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啊。哪怕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乌龙，都会觉得有那种小小的确幸和温暖在。看到花椒里面有很多的朋友进入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你们。我们继续来听歌，应该还有两首歌的时间，让我想一想，就它吧。 Lucky。 Do you hear me talking to you across the water, a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 under the open sky? Oh my baby, I'm trying. Boy, I hear you in my dreams. I feel you whisper across the sea. I keep you with me in my heart. You make it easier when life gets hard.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To an island where we'll meet. You'll hear the music, feel the air. I'll put a flower in your hair. Though the breezes through the trees move so pretty, you're all I see. As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round, you hold me right here, right now. Lucky I'm in Lucky。 幸运，如果能碰到一个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应该算是一件幸运的事。而且善意其实就像幸运一样，也是会传递的，希望可以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这就是我们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可以传递的善意。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很多的关于陌生人的善意，包括有朋友说有一次穿高跟鞋在路上走，看上去有点不舒服，然后就有后面的人过来问小姐没事儿吧，然后结果特别尴尬的说啊，其实只是因为穿鞋不太舒服而已，等等的这些。还有包括可能很多人现在都有类似的，就是不带钱包出门都很有安全感，就只拿一个手机，然后结果发现没有办法付钱，或者是就是打车的时候没有办法 就是收取那种微信支付的状态，然后就反正我就有一次然后追出去就找人看看是不是可以把钱转给他，然后再跟他套现，然后结果他把现金给了我之后，我还没有去扫一扫，然后他就跑远了，就真的是一溜烟的跑走了，到现在都还是那个画面，非常的画面感很强。然后等到把钱给到师傅再追过去的时候，到了一个商场当中，真的就消失在人群当中。那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那个在人群当中走出来像英雄一样的人过来，好像扶起你，然后就又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的那个人，也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会记得这份温暖，记得这份善意，然后把他们传递下去。好了，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就是这样了，明天我们还会聊一个新的话题，你可以想一想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那些让你心动的一个瞬间，把它描述出来告诉我，可以有几种方式，比如说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一块结课堂。我们明天见。 梦里看见糖的第三年，时常想起那个夜，走在古旧城墙边，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气味，还有划过周围的脸，我怎么能不想山门挡在我面前，唱起歌来的时候回声穿越，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